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3。 人心人生第23集現在開始、啊、今天呢就很開心旁邊、啊、坐了、嗯、那個哇好健碩很大隻的林氏、啊、他原來就在、他在、網那裡就是 Facebook 那裡就聯絡我，原來他在澳洲移了民、啊、這段時間剛好在香港，他就很想上來跟、嗯、大家見面啦、啊、跟我聊聊天啦、啊、或者 加入今天的討論，我覺得非常之、高興啦，也都很感激他的、啊，本来有另外諗咗另外一个话题嘅，但因为佢嘅出现呢，咁我就想咗即係决定讲呢个今日嘅话题，就係、是、移民难民与殖民。哦 啊、即大家好、啊、 因为难得有一位真正已经移了民、嗯啊、又咁关心香港啦、啊、因为你是 MyRadio 的听众，讲得很关心我们的、活动、啊、或者我们的资讯、啊、这样是很难得的、啊、因为虽然你又走了，但是你都很挂着香港，是不是、嗯、 都是 的、啊、如果两地比较，你是不是都觉得即是你讲啦，你喜欢哪里呢？如果是要讲生活来讲 啊、我在生活方面呢，大家好，我介绍一下， 我叫 Eric， 是啊， Eric， 是啊， Eric， 蔡生太开心了。 好啦， 我如果讲生活啦，我个人即是可能住落咗喺澳洲，我真係较为喜欢喺雪梨嗰边啦，我喺悉尼嗰边。 应该系啦。 但係如果其实讲工作啊或者生活个节奏呢，我仲係要啲时间调整，我较为喜欢香港。 係咩？ 係佢哋做嘢个效率呢真係高好多喎，呢度。 香港 相对上慢啊嘛，嗰边係啊。 我都有两个家姐，一个移咗民澳洲，一个移民去美国。 嗯、 所以其实我哋喺香港人呢，好多人呢都有啲亲属系已经移咗民㗎啦。咁、啊、我今日讲呢个话题，我讲移民、难民、殖民是怎样分呢？因为很多人就说、哎、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或者甚至乎是一个难民的城市，这样我觉得都不对的。移民的意思呢，就是说人民由一个地方移去地方，可以是境内或者是境外，即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境内或者是跨国的去第二个国家的、嗯、这个移民。这种移民呢，就是说人的选有选择的，他是自愿的，他即是他想去另一个地方生活，当然可能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手续啊各样，但是很重要的，他是这个这种平等的 transfer， 是自愿的。难民是什么呢？难民当然是不幸一点啦，是不是？因为可能是战争啊，或者天灾啊，人祸啊，因为自己的地方不能够生活下去了，所以他要离开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的国土，就去第二个地方，他是被逼的。呢啲係被逼遷曬嘅嚇，咁呢樣嘢相當然就係比較不幸啦嚇，咁、啊、好明顯佢哋啲人係唔係自愿嘅，其實嚇、啊、我相信講得叫做難民，佢係唔想離開自己國家先叫難民噶嘛，係咪嚇？係、啊、咪不自愿嘅？咁至於殖民又係咩咧？你講 殖民咧，其實我哋都睇過下一個嗰啲definition 啦，佢就係其實話係一個國家咧，相對上較強嘅國家咧，去想統治一啲較弱小嘅地區啊，或者地域咧，佢就將佢哋嘅人民咧去 遷曬， 強行咁去遷曬落去嗰度， 遷曬強行係啦，係去植入另一個地方嚇，去喺嗰個地方係行使佢自己嘅主權啦、政治啊呢啲咁樣嘅行為啦嚇。咁、啊、其實咧簡單啲講，佢就係呢一個由一個中直接。有一个强国啦，直接去干预一个比较弱小国家的一种、民族转移 的行为啦吓，咁、所以咧吓殖民系唔同嘅，咁我谂大家都好清楚啦，好多历史上嘅几个大嘅殖民嘅事件，譬如西班牙人去南美洲嗰边就殖民啦、 啊， 我哋香港话所谓嘅殖民地，就系因为我哋有一段时间系由英国人统治嘅。是吗？一个我哋被统治，所以我哋就呢度殖民地。但系我哋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人，系咪殖民呢？ 咁都唔可以咁讲。 我哋唔系殖民嚟噶，我因为我哋土生土长，我哋系本地人，我哋系真正嘅啊，即系叫做原住民。 所以呢其实呢讲返香港嘅组成即形成啦，咁好多人我哋都知道香港好多年前啦，150年前喺个渔村渔港好有限啦，唔知可能几万人口都唔定嘅啫，唔知几多啦，到去即係呢个政权变更嘅时候啦， 49年 解放啊嗰段时间呢就大量人民就由內地遷徙下來，原因是什麼呢？其實有少少好像難民，因為那邊就民不聊生，或者是沒有找不到食， 政治動盪 是啊，政治動盪，好像我父親都是因為耕田都有，他是耕田的大陸那裡，即有些生活艱難這樣就去下來，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叫難民，因為他們那時下來都很自由的，不需要說去叫做游水啊，偷渡啊，咁样啊，吓系去到咧，政府唔知咩，即系香港政府唔知咩，即系生起个闸啊，或者系叫有个抵垒政策嗰段时间咧，又落咗嚟啊，咁嗰啲咧啊，落到嚟就能够咩嘢？其实香港都系主要都系呢班人去组成嘅，就系由内地落嚟啦。咁呢个一个，我认为系一个民族即系人民嘅迁徙，吓，即系好难定义佢系移民或者系难民，吓。而至于我哋呢班真正土生土长，Eric 都是在香港出世的啦。我哋是原住民嚟嘅，我哋唔系南明嘅后代，亦都唔系。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咧，我哋一定要 claim 翻香港嘅主权，系属于我哋呢班原住民嘅。 除咗主权之外咧，系啲嗰啲法律啊，各方面都应该系优先噶嘛。即系本土嘅人应该系唔系话去点样？要兼顾晒好多其他嘅人，我 觉 得呢个系有啲怪异咯。如果讲到呢一度，喺我哋澳洲嗰啲啦，好多佢哋做好多政策，都系甚至系以一个社区咧自己去优先噶嘛。佢再微分到咧，系话你系咪住喺嗰个社区里面咧，有一啲嘢系会对嗰个社区啲人系会有优先咯。 系啦， 系啊， 系啦。其实咧，任何地方啦吓，大嘅国家、小嘅国家、大嘅地区、细嘅市区、一个小嘅城市啊，或者咩都好，咁你喺嗰个地方推行一啲政策。是不是应该是要考虑当地原住民，我们那个原住民你本来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在这里成家立室的，在这里开枝散叶的地方，这个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主权的地方，那应该是我们要 有份参与的嘛，而不是说现在调转来，因为出了这个叫新香港人和旧香港人这个概念，那这样东西其实我是一个很大的，我曾经讲过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小心睇睇呢一个问题，就是话咧，香港政府同大陆政府咧，点样去演绎呢个新香港人，同埋旧香港人又点样去融洽啊？话我哋要包容佢哋啊，其实讲唔通噶，系啊。 讲起包容咧，系强包容弱少咯。咁佢哋十几亿人，我哋即系我讲奇怪咯，呢个字。 你讲得啱啦，系咯，系咯，系咯。吓，即系有啲人就批评啊，我哋做咩歧视大陆人啊？咩我哋唔系歧视佢哋，而系实在个文化嗰个文明程度啊，或者有文明嘅背景啊，人民嘅质素相差太远啊。我谂我都唔需要详细解释啦。吓，经过呢个共产党统治呢60年咧，其实中国人嘅人性啊、道德啊，已经是败坏到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个个都觉得好恐惧、好心寒的地步。那这一班人其实我们有眼睇的啊，即是不是说我们特别不喜欢他们，有什么原因，其实是有原因，有根有据的嘛。因为好像大陆发生那些这样的，现在今天一阵间我会想好讨论的，就是拐B的事件啊，或者做一些叫做见死不救啊，上面那些人呢良心没良心啊，人心泯灭这类这样的事件呢，已经是在大陆是一个常态了，已经不是说偶发的事件来的。所以你即是我哋系冇办法唔忧虑，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重要，同埋我哋以我哋嗰、那个香港人，即系香港人啦，我哋原住民吓，站喺我哋自己本身即系对自己国，即系自己生活嘅地方嗰种感情同埋爱护咧，我哋一定要好好咁维护我哋翻呢度嘅文化啦吓，同埋我哋嘅传承啦咁样。咁有陣時我又好想講你點樣香港人點樣分身舊呢，咁我哋舊香港人有咩特質呢， 這個真的要你去想。我所以對新香港人，即我個人來講，我聽到這個字呢就想起一句說話叫破舊立新、 嗯、 我就很恐慌呢、 嗯、 就真的要將舊破除了，即是將我們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將我們深烤就拿了去一道，令我們無立於之地，甚至說啲人讲就话洗脑啊咁样、嗯，可能喺我哋嘅下一代去开始啊，所以我哋喺澳洲都睇下啲咩国民教育嗰啲，系觉得呢个系其中之一个方法咯，令嗰一批人去洗咗佢哋脑咧，去接纳一啲喺嗰啲所谓新香港人啦、啊，嗰啲土豪劣绅啊嗰啲咁嘅人、啊。 其实咧，大家都清楚噶啦，但、嗯、大陆嗰个文化咧，去到咩地步咧？吓、啊，我哋都即系好难详细，即系冇必要去再详细讲。但系因为如果我哋话讲哇，喺大陆嘅人啊，质素有问题啊，即系或者系冇良知啊，冇天理啊，做埋呢一啲嘢伤天害理嘅事啊，乜嘢都够胆做啊，杀人即系杀人灭口啊！借到人一定要撞死他，即是这些已经不是说我们因为你不可以因为一两件事就叫做抹黑晒所有的这些强国人，而事实上大家翻过大陆的人都知道这个真的已经变成常态了。所以有时候反映回我们在香港，如果要即系同呢个所谓同大陆融和啦，要接受晒佢嗰个文化咧，我觉得系好荒谬嘅事咯。因为我觉得呢个世界或者人类嘅进步咧，系应该系向前噶嘛，文明系一路向前行噶嘛，冇理由倒退噶嘛吓。即系世界冇一样嘢系叫做一个进化咗文明嘅地方去向会跟即系回归到或者系翻转头去一个落后啊或者系野蛮嘅民族去。 好理解， 去即系学习嗰套嘢，或者要接受嗰套啊，然后将佢嗰套文化咧移植过嚟香港，我觉得系呢样嘢系绝对系荒谬，系唔可能。 我谂其实系好多人都，我喺翻咗嚟一段日子，即系呢个星期度啦，都同好多人倾气啦。其实好多人都系唔愿意见到呢样嘢发生噶，冇理由系向后行噶嘛。 咪系咯。 但系好奇怪咧，我感受咧就系呢，即系本地 local 啲人咧，系净系识讲话，唔想去发生。但系佢哋唔知道自己有乜嘢可以做啊。 乜嘢都唔做。 系啦，喺度等。 呢个咪就系 转头又睇无线咁样咯，系 啊。呢个咪就系我认为最荒谬嘅，就系人嗰种咁样嘅惰性啦。我觉得呢啲嘅属于个惰性吓。你话佢冇良知咩？香港人唔会冇良知嘅吓。香港人嗰种独特嘅文化、华洋杂处啊，其实我哋个思想咧。是一个建立咧，是一个好好丰富的文化基础上边嘅吓。譬如我哋会接触个譬如讲宗教啦，宗教我哋会接触唔同嘅天主教。我以前都读教会学校咧，系咪啊？ 我而家都系教徒嚟噶。 啊，你教徒嚟噶，系啦嗱。啊，我哋受宗教嘅影响都好大。虽然我唔去冇冇唔系我唔系教徒啦，但系我读过中教会学校啦，或者香港都好多基督徒啦，真嘅假好啦吓，叫到有个信仰啊，系咪啊？佛教又好啦，佛教都系一个信仰。其实宗教都是影响我们思想人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啦、啊、我们另外我们的思想文化，我们的学习，譬如我们西医南海香港大学，其实就是一间学习西医的医学院来的嘛、啊、它最早期其实我们的基础其实就是学英国那套， 嗯， 系嘛？我哋嗰啲譬如唔净系净系医学啦，医学当然啦，我哋学西方嗰套医学啦。就算法律，我哋都系学西方嘅法律嘅，系咪？我唔知道你冇法律叫普通法、大陆法。 即系如果我哋、 嗯， 我都喺香港读书啦，咁、 嗯、 我哋当时都系学佢英式嗰啲教育啦，或者叫做我哋甚至系我哋去考试个系统咧，系成个英联邦系认可噶嘛。我哋可以將我哋嘅成績咧，係州英聯邦嘅都會承認咯。 係啊，我哋嗰陣時係殖民地時代，其實我哋喺香港叫做得到嗰個叫 qualification 咧，其實係去英聯邦啊。其實好多地方都啱用。其實我哋學習係啦，我哋學習我哋思想嘅鍛鍊啊，思考嘅訓練都係。同西方嘅嗰個教育制度啊，同埋嗰個思想嘅方法啦、啊嗯、哲學啊、科學啊，係學習嗰套嘅。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嗰個思維啊，或者係嗰、那個知識水平啦、啊，其實係好高嘅。 同埋我哋文化方面亦都係㗎喎，中西文化我哋都有一定嘅，喺香港有一定嘅基礎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嘅質素係好高 嘅。我都承認呢樣嘢，同埋我哋某程度上係因為相對自由啊，我哋喺香港呢、這個都我哋要去珍惜嘅一樣嘢。見到即係23條嗰啲可能會重臨啊，喺10年前我哋都因為呢個去遊行，我都當時仲喺香港嘅， 係啊， 因為我哋其實有好多自由嘅資訊咧，都造就咗我哋話所謂嘅香本土嘅人咧，會去有多啲去思考嘅空間。 係啦，雖然你其實你睇翻我哋講我哋。有個世界地圖啦，我屋企都買咗個特登啊，好中意睇下世界各個地方。我哋成日咧都好想去提啲地方去參考。喺香港嚟講，喺成個地球嚟講，一粒微塵都冇。係其實基本上喺個大世界地圖，我哋係揾唔到香港嘅。如果你話放大鏡先睇，係 真係要 啊。係啊，所以香港係一個咁細嘅地方，但係裏邊咧係人才進出嘅。我覺得人才輩出，香港係其實係出好多人才，同埋我哋因為有勤力啦，香港真係好勤力嘅做嘢。勤勤力力， 學習 係啊，又去學肯去學啦，咁學，所以咧，其實我覺得香港人，我哋講我哋嘅本土啊，原住民啊，嚇甚至我哋父母親嗰一代咧，雖然佢話喺內地走落嚟，但係佢喺香港都有一定一個好安穩嘅環境啦，佢去學習啦，嚇去認識世界啦，嚇，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其實質素相當之高。如果相對於我哋講嘅強國人咧，我唔敢話咧，大約咧十幾億梗有一啲好高質素嘅人嘅， 係咪啊？呢個當然， 但係普遍嚟講，大家都心裏有數。 或者 係咪啊？ 遇上嗰啲啦，而且佢哋所謂自由行係消費嘅嗰一群人咧，佢哋富起來嗰一群人咧，財大氣粗啊！ 帶啲咩錢落嚟去使嘅啫。 其實佢唔止係香港，我哋澳洲都有一啲咁嘅人去嗰邊生活嘅。 因為其實咧，我唔係話排斥。強國人， 我都 唔 係話佢哋咩， 絕對冇十幾億人裏面一定有好多叻人啊！你話唔好話比較啊，好似今日啲學術研究比較話啲香港嘅學生、中國學生咁啊，好似中國嘅學生咧，嗰個分數好似都係仲係叻過香港學生，唔出奇啊，係咪？奧運會都係中國攞好多金牌，香港都冇乜機會攞咁樣嘅啦嚇。因為我都識好多朋友咧，有陣時講咧，你講大陸人乜乜乜。我哋要好小心嘅，因為好多人都同我講過，你唔識啫，有啲好叻嘅人哋啊，或者有啲人咧嗰啲思想都好先進嘅咁樣嚇、啊。我哋當然明白嚇、啊，我哋唔係一竹篙打一船人，冇可能嘅事。咁大個國家係咪？ 係 啊，但係問題就話、是。內地啊嚇，裏邊嘅文化同埋人民嘅質素，佢哋嘅處事方法，佢哋對金權、金錢同埋權力嗰個崇拜或者係即係叫做畏懼啦嚇，或者係即係好甘於俾呢個政權。去操控嘅，或者系佢哋嗰种咁样嘅无力感啊！始终佢，我觉得大陆个人嗰啲人心态咧，而家只有一样嘢嘅啫，信奉就系金钱嘅啫吓，因为权力咧唔系好多人可以掌握得到吓，有几多个干部啫，系咪几多共产党啫？所以其实咧，内地人咧吓呢样嘢，我都唔系我一个人讲，你我啲好难。即係雖然有啲人話唔係嘅，有啲人係咁，但係呢個都係大家都認同嘅。佢哋信服嘅只有一樣嘢就係金錢。 講起金錢呢度咧，其實資金外逃咧係非常之厲害噶。我哋喺生活嘅周遭喺澳洲嗰啲都，我哋都感受到咧，好多啲貴價嘅區咧，佢哋都喺度置業同埋揸好多名車喺嗰度出入噶啦。 呢個黃禍已經全世界去曬噶啦，唔係淨係澳洲啦，英國啊、加拿大啊，啲樓都俾佢哋買貴曬啦。唔知點解會咁多錢嘅咧嚇？其實我相信咧，啲錢始終都係嚟自咧剝削人民嘅。係有十幾億人民俾佢哋剝削，先至會咁多錢。而家啲錢只係集中唔知有幾多萬人嘅手上，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好荒謬嘅。因為點解啲人可以揾到咁多錢？同埋我都認識唔好多啦，有少少嘅喺內地揾到錢咧，攞好多錢落嚟使用。我呢樣偶然間有呢啲病人，佢哋啲 啲錢多到你都點揾嘅咧？咁啊，當然唔係我哋講做生意啊，或者實業嗰度嚟嘅啦嚇，梗係有一啲秘密渠道啦嚇。咁即係我都曾經之前成日講啦，金錢係會令人腐敗啊，令人墮落啦。咁你我哋睇翻強國人呢一個例子咧，就好清楚噶啦。好清楚噶啦，佢哋落嚟嗰種財大氣粗啊，打橫行啊，也文也武啊，睇唔起人啦、啊，嚇喐啲喺飛機上又可以打人，喺機場有啲唔滿意又打人，咁即係即係點樣講咧？呢、這個唔係一兩件事喎、啊，唔係個別事件噶咯，已經去到差唔多咧，都幾常常出現喎、啊，嚇。咁如果其實咧，其實我有一樣嘢咧，就是想講下咧，因為即係文化差異啊，或者係即係最近咧最 hot topic 咧就係香港講呢個老 B 事件啦嚇，阿小愛情啊開頭咧就係話嗰個案件咧就係話有個阿媽有個話個 B B 俾人哋拐咗撈咗佢咁樣，咁啊全城轟動啦嚇，網上咧啲人咧就好熱心就發起一個咧全城尋 B 嘅運動啊咁樣可以講，咁而家就水落石出啦，叫做嚇、啊。其實個未 close case 咧，當然啦，就話捉到個阿媽，話原來係阿媽唔知點樣整個 B B 就死咗啦嚇。然後咧就話而家咧就係告佢 非法處理 屍體嚇、啊。其實呢件事咧，我睇翻咧，即係前前後後啊，同埋網上出現嗰個風波咧，我留意到咧，其實就呢樣嘢就正反映到咧。我哋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嘅文化差異，同埋人心嗰個差異，就可以好清楚咁睇到啦嚇。我知道好多人咧就覺得哇，我都估中啦，即係以為好似個個都做咗福爾摩斯咁樣咧，以為估中咗就好咧。講真咧，呢單嘢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難估嘅啫。Actually 開頭一出住 ，Actually 呢單案出嚟嘅時候咧，我都覺得有啲問題。 QK 啊，係 啦，我呢個問題咁樣拐咗佢係 咁樣嘅， 係啦，同埋嗰個阿媽，好似唔係開頭報警嗰陣時話喊到呼天搶地，係後尾先至變得好冷靜啫咁樣。但係咧，我哋有陣時咧，譬如慘咧，我覺得我作為醫生，我有陣時啲病人嚟到呃我都有㗎、啊、就算我明知佢呃佢，我會唔會篤爆佢咧？ 唔 會㗎，我聽譬如有啲。譬如有啲病人，譬如有性病咁啦， 啊，呢、這個皮膚病啦、啊。 咁嚟到其實講擺到明，我明知係呃我噶啦，但係我都會咧選擇去信佢嚇，唔係信佢就話即係完全信佢，即係我去聽佢講，即係我覺得係大家應該要 benefit of doubt 啊、嗯，即係有陣時我哋覺得譬如嗱、有人報案，人即係話個 B 唔見咗，我認為係相信佢阿媽。是正路嚟嘅，吓，亦都系咧，因为系个 B 唔见咗，好大件事噶嘛。你知咧喺香港唔见个 B， 系好罕有嘅事嚟噶，即系咁多年都未见、未试过噶吓。咁你大陆就话常常见，咁啲人联想起，尤其是佢话嚟个报案就话，因为有个讲大陆话嘅女人嚟问路咁样啦吓，呢、這个吓，咁于是乎咧。因為 involve 所謂有大陸話嘅人咧，咁啲人咧就當然啦，有我哋啲原住民啦嚇、啊，對內地人始終係有一啲戒心噶嘛，係咪？ 明白呢、這個 係咪啊？咁你話聽到咁樣，大家即刻就會 alert 啦，死啦！大陸嗰啲鬼 B 擋嚟咗香港啦，咁樣係當時嘅其實嗰個氣氛就變成係咁樣喎。哇！喺香港你死啦，有鬼 B 擋落嚟啊啲，所以全城咧恐懼咯，又話嗰啲乜嘢嗰啲咩氣防盜。 警 报器 话会用嗰啲 smartphone 嗰啲， 其 实 我一早都觉得好荒谬嘅，即系好似嗰阵时日本福岛爆炸长万肠炎咁啊！我吓，即系但系我喺网上嗰种咁样嘅反应，我又亦都觉得好欣慰，好欣赏，即系一啲网民系咁热心啦。系呢个系出于良心，出于一种关怀，真正嘅慈悲心、恻隐心而出发嘅。吓，就算佢哋话啊死啦，俾人呃咗，揾笨咗，其实会唔会因为咁而难过还难受咧？或者系我哋啲所谓好理智嗰啲人，一早都估到唔系啦，一定有蛊惑嘅咁。咁然后咧就话，嘿呢班人咧就系、是、做埋啲嘢咧，梗系即系生安白造，或者转移视线啊，或者甚至乎咧夹硬屈啲大陆人啊，当即系叫做。 可能買到有甚至乎去因為有政治考慮因素啊咁。其實我覺得呢啲咁嘅陰謀論咧係多餘嘅，唔啱嘅。如果你話喺一個真正正發生係呢啲事件嚟講咧，我覺得呢種諗法睇法係好涼薄嘅嚇。可以咁樣講，我哋理智嘅時候咧，可以係好冷漠嘅嚇。咁老實講，我都係一個冷即係好理智。相當理智，我而家可以好冷靜嘅嚇，無論天跌落嚟咧，話俾你都唔會嚇到我嘅，因為我哋嘅需要咧，我哋要冷靜先可以思考清清楚楚。咁有啲人話可能好投入好大嘅感情，哇，好認為呢個 B B 唔見咗啦，阿媽好慘啊，咁佢可能當堂佢連自己都緊張埋念。我覺得你唔需要話啊，呢個人係咪傻噶？有冇搞錯啊？咩咩，我都唔可以咁樣諗咯。即係有啲人係好感情用事，係有啲人好感性嘅嚇，好有關懷啊！我覺得呢啲樣係我值得欣賞嘅嚇，我覺得係應該欣賞嘅，而唔係為去詆毀人哋啊咁樣咯嚇。即係好似我成日講話，今次點解啲電視會發酵到咁嘅地步咧？好簡單嘅啫，就係因為我哋對大陸嘅恐懼咯，係咪啊嚇？因為 佢嘅有啲人對以前發生咗嗰啲不滿咧， 係啦， 即係呢個事件去宣泄埋出嚟，都有呢個。 另一個 approach 咯，我覺得嗱，點解我哋話對一唔信任，其實就係唔信任大陸人啦。另外就話《蘋果日報》啦，個報導啦，第二日就已經又話啊，個媽係三奶，又正背景好黑暗，又話點點點，其實跟住警方又放啲。那個閉路電視錄影帶出嚟，話個 B 推出嚟冚實個咁嚇。講真啦，其實我對呢單案我一路都有懷疑，我都係屬於冷漠嗰啲冷漠地激理智嘅人嚟嘅嚇。但係我係即係點樣講咧？我係好欣賞嗰啲話好熱衷去尋尋 B 啊甚至乎有啲學生好似話係主動去上街度揾啊，其實點會可能喺街度揾到啊嚇？不過問題就係話咧。《蘋果日報》嗰個報導咧，有人批評佢無恥、冷血、嚇、卑鄙。咁我覺得點解我要咁講？因為蘋果個 track record 佢不嬲做嘅時候做新聞嘅手法就係咁啊嘛。所以蘋果講嘅嘢咧，理智嘅人係唔會咁即刻信嘅。但係佢都係新聞報導，咁樣佢有陣時咧從一啲 facts 去分析，我覺得係冇問題嘅。我因為佢其實講真的，我睇見嗰個 B B 車推出嚟啊，冚住曬，我都個心都涼咗一截嘅啦，我知道大鑊嘅啦。其實我已經 feel 到唔對路嘅啦，我已經覺得 睇咗嗰個即 footage 咯，我哋都幾奇怪咯。 其實我都好不安，我都知道唔對路嘅啦。其實我心裏都知道嗰個結果就係而家咁樣嘅啦嚇。不過我唔會去話，你哋啲人唔好鬧啦，唔好乜乜乜啦咁樣。我覺得呢啲説話就唔應該嘅嚇。尤其是事件發生之後咧，我知道有啲網台嘅所謂主持咧嚇，就喺猛烈咁攻擊嗰啲當初 網台 係啊，去攻擊一啲咧曾經去即係鼓即係叫做話要尋 B 啊！我哋最緊要係揾咗 B B 啊！唔好咁多陰謀論啊！唔可以醜化人啊！人哋一譬如屋企有不幸嘅事，即係新聞嘅角度咧，其實咧就真係好血腥嘅，真係好似咩咁去到一定要挖到佢好醜惡嘅嘢挖出嚟咧，佢先有心，即係先至叫做吸引眼球啦咁樣嚇。所以我覺得有陣時係好殘忍嘅嚇。譬如蘋果嘅報導，我哋係唔會信任咁，點解咧？因為佢不嬲都係咁樣嚇。咁我哋鬧蘋果係應該嘅，而唔係話因為今次咪蘋果咪講中咗咯，所以你當初鬧佢係唔啱，其實唔可以咁講嘅。我覺得我哋係應該要嚇，當然從新聞嘅角度，我哋應該係要冷靜咁去睇啦、分析啦嚇。咁而同埋破案咧，因為網上就好多呢個推測啊，又話點解即係會嗰個 B 點即係揾到好多咁樣嘅線索啦嚇，然後就推測個背景啊點點點咁啫。我覺得呢啲嘢大家講下無妨嘅，幾熱鬧，好似話破案咧，即系网民识得破案啦。咁其实破案呢个工作咧，应该系警察去做嘅，我哋系唔需要去咁担心吓。但系始终嗰句咯吓，恻隐心咧，我哋系应该系要去尊重嘅吓。我觉得唔应该系去歪曲咯吓。或者我哋应该唞一唞先吓，啱啱再嚟，我会继续。 好。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嚟到第二節嚇，啱啱停一陣之後咧，同阿 Chris 唔係同 Eric 傾嘅時候咧，原來佢拐B事件發生嘅時候咧，你係喺內地嚟嘅 嚇， 你有一種睇法嚇，不如你講咗你嘅睇法先。 或者唔係我睇法，係我 唔係你見到 嘅人聽到佢哋對呢件事嗰、那個。個 comment 啦，點樣 啦？即係內地啲人對呢件事嘅睇法。 佢哋好直接，第一刻亦都係正如蔡醫生頭先講咧，就話係有拐 B 黨呢樣嘢啦。 嗯。 而佢哋亦都好質疑一樣嘢，就係點解個媽媽咁用 BB 車啊？佢哋咧就話中意出街一般都係會抱住個小朋友嘅、嗯，就唔會俾佢亂咁走嘅，就唔似香港咁自由咧，啲 BB 可以亂咁周圍走咯。佢哋盡量都係要抱得好實啊，同埋盡量喺佢哋啲範圍裏面，佢哋即係摸到佢咁樣咯。 即係話咧，你即係知道，即係。在上面的人接觸過呢、 啊、 其實上面的人是相信拐B是真真正正是會發生的，在香港我們會覺得很嚇人、啊、其實 我的感覺呢、就是、我都覺得、哎、香港不會有這些事發生的，所以我是有疑問的、啊、對這宗案發生的時候，但是因為網上的討論、啊、很多好像在內地有些內地經驗、啊、或者是接觸過內地的人、啊講回內地發生的事呢，就會 就說這些就是千真萬確是有機會發生的、啊、所以你只是說裡面的、就是、當時在內地那些人對這單新聞都是很轟動的、 有一些有留意香港新聞的人，還有有小朋友更加關注、啊、他們還有新言說了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產業、啊、就是有些叫拐 B 黨是真的有啦，他會拐小朋友呢就放去一些被人領養的中心呢、啊、讓外國人嚟領養，因為佢係中間要俾錢噶嘛，咁、 嗯、 就變咗好似個個產業咁啦、 嗯， 就將啲 B B 拐人就拎去嗰度等人領養，咁樣去賺錢啊！ 咪就係咯，幾恐怖啊！呢、這個唔係天方夜譚，亦都唔係我哋虛構出嚟嘅事件嚟嘅嚇，因為我哋從網上啦，或者係從一啲人個講翻落嚟啦嚇。是真正是會發生的。啊、同埋呢你話開頭呢發生呢啲事呢，你喺內地有啲朋友呢，佢哋嘅睇法呢都係話欸最緊要係 BB 安全。其實大家個關心大部分人啊，正常嘅人啊都係關心 BB 嘅安全。 自身嘅人。 係啦，都係關心 BB 嘅安全，而唔係將個焦點移咗去呢、這個阿媽咩人嚟㗎，三奶嚟嘅，又會唔會又有一間又話佢爸有黑社會背景㗎，呢啲關咩事啫。啱啱啊！而家真系个 B 唔见咗喎，吓而家先至话可能已经死咗啦。咁样呢个系其实系无关重要。事件发生嘅嗰几日，其实我觉得香港人咧全城寻 B 呢个咁样活即系个活动咧，我觉得系好感人嘅。 吓都比较感动。 连内地嘅人系啊，内地嘅人其实都系有一样同样嘅谂法嘅，吓唔会话咁快咧就怀疑，诶估有事有 QK 啊，唔好信佢啊咁吓。同埋咧有啲报道咧，譬如话苹果个 approach 咧，就直情系好似撩晒人哋屋企嗰个家事出嚟讲啊，或者点样吓。咁当然啦，查案个 approach 应该系咁嘅，我相信警方第一日就可能已经怀疑佢噶啦。嚇、啊，嗰、那個查案嘅 approach 就任何報案人嚇、當然警方嘅策略就一定係盤嗰個親人嘅。其實講真啦，好多時候我哋發覺咧，殺人啊，好就算是強姦啊，或者係好多嚴重嘅罪行， 刑事罪行嗰啲， 都係喺家庭裏邊發生，都係家人做嘅。所以我知道警方接受咧，第一件事就梗係盤啲屋企人先、嗯，第一個報案人。最大嫌疑犯就係個報案人，嚇呢樣嘢其實係正常嘅。如果你要讀罪案心理學啊，應該係咁嘅喎嚇。但係呢個係警察嘅工作，唔係人民嘅工作。 即係唔係傳媒要去， 唔係傳媒 咁樣去將人哋嘅公開出嚟啦。 係啦、啊，你咁冷血咁樣去揭人哋嘅私隱啊，然後咧就。 即某程度上是轉移了個視線， 還有些是傷口上撒鹽， 我認不絕對是我絕對不會認同和接受咯，這件事肯定 是醜惡的了。還有呢，因為是蘋果這樣的報導，蘋果本身我們都不是信他，都已經杯葛他了，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要罵蘋果，我覺得是正常的。還有有時候我們說話啊，拐逼這些事件，然後現在有些人說、你又在那裡入了大陸人數，這樣是吧，咁又系正常嘅，因为我哋由始至终对大陆人都系唔系几信任，同埋好厌恶啊，好讨厌佢哋，同埋好 见到嗰啲财大气粗嗰一种，始终接触都系呢一批人啊嘛， 冇错， 佢哋有特权咧，系可以成日往返香港，即系香港同中国呢度咧，佢哋同埋都 打横行噶嘛， 霸占咗广东道啊嘛，最主要 系啊。他們覺得自己有權有勢，有錢就大曬咁樣嚇，咁呢種咁嘅價值觀同我哋香港人真係有段距離噶嘛嚇，所以如果呢件事啊一個發生嘅時候咧，大家一聯想就即係諗到去，哇呢件事大驚啊，拐子黨啊落到嚟香港啊咁樣，我覺得呢個正常嘅反應嚟嘅喎，並唔係話因為我哋咧上綱上線啊去醜化大陸人嚇，咁同埋一陣時，我覺得伸張正義嚟講咧係唔應該有太多嘅考量嘅。譬如我想舉個例，譬如李小龍啦，我哋個個都識李小龍啦，係有正義嘅代表啦，佢又好好打得。譬如如果李小龍見到一個細路仔跌落個井嗰度，佢第一件時間即係救出嚟，佢會唔會諗下呢個細路仔嗰個爸係壞人定係好人呢？係咪啊？如果佢救咗出嚟，呢個細路仔又係人個仔嚟嘅，咁你啲話，嘿，你做咁咩？你咁話一個壞人個仔，你都救，有冇搞錯啊？嚇，你係想即係咩話？佔領道德光環啊！而家最興講啊，或者係咩即係想做俾人睇啊，想自己攞威啊咁。 攞威 嚇！我覺得唔可以咁樣去測度人咯。跟我成日強調就話，即係做人唔好太多個 checking 審視嚇。有時有需要，我覺得唔係奇怪，唔係問題嚇。但係如果你去样样都去咁样撇叉猜测，如果呢一样嘢又变成常态，譬如我哋香港人吓，都好似大陆咁嘅思维，见到人跌倒，你谂下，你一定话诶唔知咩事，唔好即系唔敢救去大陆知啦，系咪吓？ 老人失救嗰啲 系啊， 呢个好热，好 冇人敢行埋去， 冇人会理你啊。 呢样嘢我听咗好耐噶，好多年前啦，我哋喺内地即系工作嘅人落嚟都系咁讲啊，睇你大陆啊。行嗰街見到人哋，千祈唔好埋去啦！真嗰度好認真嘅喎，唔係講笑。 呢一個言呢一樣講法咧，我哋喺嗰邊接觸啲留學生咧，佢哋就算喺澳洲發生事咧，佢都有呢種 mindset 係啦，佢先係圍觀。甚至攞個機咧影起嚟擺微博，但係啲鬼佬走埋去幫佢咯。 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如果香港人都習染咗呢種咁樣嘅心態咧，我覺得就好恐怖咯嚇。其實香港人最可愛嘅地方咧，仍然係有好善良嘅心， 同埋互相幫助啊。 係啊， 即係有事大家一呼百應。你睇到個 B B 話，當時大家係首先都話會諗下個 B B 嘅安危啦，跟住嘗試大家用佢嘅方法去揾。嗱，呢个我一刻即系一发生呢件事，我都 get 到呢个 message。呢个系我哋由细到大都有呢样嘢， 呢个 精神嚟 嘅。我哋觉得作为香港人咧，我哋值得骄傲嘅地方嚟嘅。吓，我哋香港人仲保留咗呢种咁样嘅优良嘅传统。吓，我哋有呢个恻隐心，有个慈悲心。吓，慈悲嘅意思我讲过啦，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吓，你见到一个细路仔跌咗落井，你喺街度见到个老婆婆跌。跌到我地下，其实你第一时间就应该去帮人，而唔系去怀疑吓。但系而家大家都知啦，大陆嗰种心态、嗰个环境啊，见死不救啊，落井下石啊。 如果讲翻呢个老人失救咧，其实大家可以网上都揾到有啲案例咧，系好荒谬嘅， 好恐怖啊！ 系有啲大学生啦，话发生过咧，佢扶翻起个老人咧，去咗医院，甚至帮佢俾埋药费咧，跟住会反告， 俾人告翻佢， 因为知佢有钱啊嘛，就会反，所以形成咗就会呢啲出现咗呢个唔好嘅嘢咯。 呢个就系所以点解咧，一个民族系死系信奉金钱，又冇宗教，又冇理想，又冇人性嘅地方。佢只系信奉金钱嘅啫，佢样样都系用金钱嘅利益去考量吓，样样都系计下有冇着数，有冇危险，会唔会蚀底，即系咁样。 的时候呢，人性就很难去维持的了，这个慈悲心是很难建立的了。 同埋人基本的互信已经没有了，这个是很大问题。 这件事呢，特别老 B 这件事呢，我觉得就是反映出没有互信。我们不信大陆人，我们也不信苹果日报。 苹果的往绩真的太差了，可以 说的时候呢，即说什么 都假的了，即好像曾玉成说什么塔斯塔现象，即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或者政府，他没有了个诚信，人民不再信他的时候，他做什么我们都会怀疑。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现象。我其实呢，即我做人呢，我都倾向去相信人是开心的，舒服的。譬如如果有人来跟你打个招呼，你现在第一件事想起想谋我，那你做人很辛苦的。是吗？ 想太多。 是啊，譬如有人打走嚟同你打招呼，好似 Eric 联络我，如果我话，咦，有咩诡计啊？咁你咪做人好惨咯，吓。 咁又冇机会喎，嚟呢度倾下偈。 但我就好开心咯，因为有阵时咧，网上原来有一啲吓，有啲真实嘅人嘅存在嘅，咁我觉得好高兴嘅，好难得嘅，吓。因为我第一件事，我系要明，即系相信呢样嘢先。咁然后呢，我哋先至可以话啊，我哋会再发掘多啲嘢啊，学多啲嘢啊，咁样。其实社会一定有呢种互信，好基本嘅，人与人之间嘅互信，人与人之间嘅关怀，喺社会能够建立，能够维持一个安稳嘅环境，系一个最基本嘅吓。我成日讲一个社会最能系守望相助。守望相助即是大家互相照顾啊，需要的时候呢，大家伸出援手啊，这个社会才是叫做正常啦，安乐的地方的嘛。咁又话今次呢件事件，我就系话啦，出现咁多咁样嘅争拗啦，之后都呢几日都喺度拗紧啦，好似有啲人闹啊郑松泰嗰日去质问啊特首，你有冇睇嗰单嘢啊？ 嗰个 有冇？你可能喺香港。 我睇咗个 YouTube 啊， 系咯吓，嗱呢样嘢我觉得就好丑恶啦，好丑劣啦。喺呢啲咁嘅争论咧，我睇法咧，我感受咧就系完完全全咁样暴露呢班人啦吓，有呢啲言论嘅人嗰种内心嘅丑恶吓，好明显系针对人嘅。咁诶，即系当初可能阿郑博士就吓，即系我哋好高兴啦，因为唯一抽到嘅一个叫做有提出反對意見的人有機會發聲，咁佢咧就raise voice 就話講而家全城尋 B 啦，係咪？你啲警察走咗去幾百個警察就去保護呢個梁振英去做 show， 佢冇講錯喎，係咪啊？呢樣嘢亦都係我哋香港人需要去質問呢個政府嘅事情嚟嘅喎，好似第二日咪有十幾個警察啊新聞問我報了十幾個警察在街上又說做訪問啊，在找 B 啊，這樣我覺得就這個真的做 show 了。不知道有沒有看新聞，你剛才怎麼說？ 沒回來， 我記得跟著第二天呢，好像應該是鄭松泰質問過梁振英之後呢，他就說開始呢就說啊，我們很高度重視啊，諸如此類啊，然後呢第二天就找了幾十個警察在街上在九龍城啊周圍啊走來走去，那就叫做去幫手找 B 這樣，那個就真的做 show 了。我相信警察其實都已經大概都掌握到一些線索的了，很 難說啊，現在689好像做 show 的。 是啊，你如果你說你否認啊，即是鄭松泰那個講法，其實我覺得你冇理由否定佢嗰个讲法嘅。如果你话你关心个 B 系唔啱嘅，或者点呢，這个真系好凉薄咯。同埋有阵时我就讲咧，呢、這个世界咧好多嘢咧，其实譬如唔同嘅意见啦吓，系分唔到，冇分对错嘅吓。系咪你我哋关心个搵翻个 B 系啱定唔啱咧？而家后面啲意见人就话你哋啲人咧就喺度话闹嗰啲阴谋论啊，或者系去撩人哋屋企事嗰啲人啊。咁事實上係，你將背景人哋嗰個案情，即係人哋屋企裏邊嘅嗰啲背景，呢啲係警察查案嘅工作嚟嘅啫嘛。我哋當一啲柴花生嚟睇啊，即係當係一啲叫做八卦嘢睇下，冇問題。但係唔可以轉移咗就話我哋唔需要揾個 B 啦，或者係話咧你哋啲人去揾 B 咧係多餘嘅。 好似有人话啊，我哋拆咗啦，咁咩咩啫？我哋冇衰到啊，吓做人你知，你做人系凭住良心去做，系嘛？你付出出嚟个真正系关怀，系关心呢个社会。其实呢个系最好嘅社会教育，系咪啊？一个最好的社会教育，提醒我们的人应该要互相关怀，有事发生应该大家应该是要同心合力，或者是怎样去帮手呢，是去帮一些不幸的人或者怎样，其实 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是啊，其实这个很好的社会教育，而不应该就将去有些人去扭曲成啊这个有些阴谋啊，或者是你我估中咗啦，一早乜乜就以为自己好威啦，我卒之我赢咗啦。其实呢个唔系赢或者输，唔系好对啊错。呢个世界只有是同埋非，我认为吓是就是，非就非吓，合常理系有合乎人性嘅嘢就系啱嘅吓，违反人性嘅嘢吓啊埋没良心啊吓或者伤天害理嘅嘢，咁当然一定系唔啱嘅。我覺得是咁咯，有陣時唔需要講話，大家去爭拗乜鬼啫？有陣時我見到咁拗嚟拗去嘅，咁樣都係多餘嘅，真係呢個今日嘅對，聽日可能變咗錯噶啦， 都有呢個可能。係 啊， 網上面好多人都好中意做呢啲無謂嘅爭論。係 啊，係啊，有陣，所以我有陣時睇網上嗰啲嘢咧，即 係睇過下就 睇熱鬧，係啦，當係睇熱鬧，冇乜所謂，咪其實八卦嘢嚟嘅啫。 八卦嘢 得啖笑咯，但系有阵时我觉得需要咧，有阵时我话，诶，虽然有啲人咧就系、是、好多争拗啊，或者诋毁人啊，咁一啲太过人身攻击啊，或者系一啲乜嘢咧，我觉得就多余嘅，冇必要。但系如果大是大非嘅嘢咧，或者系触动咗香港我哋本身人做人嗰个价值啊、人性嘅根本咧，我觉得我哋一定要去需要嘅时候，适当嘅时候系应该直斥其非嘅。 冇错。 而不是说唔好理他哋啦，咁有阵时都唔一定嘅。我都你知我讲嘅乜嘢，不如有阵时我而家啲诶嗰班咁样嘅危激进派啦，真系我都唔知佢哋搞乜鬼，系咪？你以前都支持人民力量嗬？ 暗春进步党。 以前阿英文人民力量，你都支持人民力量嘅呢个？ 或者我哋讲翻，我哋系支持个理念啦，唔系话跟一个人嘅。 啱啦，啱啦。 佢讲咩嘢系啊？ 所以话咧吓，呢啲咁样嘅纷纷扰扰啦，啲争拗咧，我哋即系冷眼旁观啦吓。其实系佢哋从佢哋嗰个嗰啲诡辩啊，我咧系诡辩嚟嘅吓嘅内容里边咧，其实充分反映呢啲人嘅内心嗰种嘅丑恶同埋虚怯嘅吓。我哋一笑置之就得噶啦，唔紧要嘅吓。我总之翻转同我哋讲啦，我哋香港，我哋本土人。我哋真系土生土长嘅原住民嚟嘅，喺呢度大，喺呢度地方，我哋先系真正嘅自己香港嘅主人，我哋应该系要自己攞翻自己嘅主权嘅吓，同埋咧民主系冇恩赐嘅，而家咧政改呢个资讯开始咗啦，今日我都睇咗少少林郑月娥嗰啲咁样嘅讲法，几荒谬， 好眼瞓啊，听佢讲嘢， 咁总之一个香港人嘅务实啦，哇！你有阵时点解咁火滚呢，就是因为香港啲官啊，嗰种讲嘢态度啊，同埋佢想執行嘅政策，其实同大陆一模一样啦，而家系嘛？冯伟光卒之， 啊， 即系得偿所愿啦。咁我谂相信我哋有咗，即系又热闹好多啦，吓，好好玩啦。阿玉敏唔知啊，即系系咪真系高兴嘅咧？即系可能我又惊激到佢爆。 眼啊，真系 我哋好伟大咗，咪嘅真系太过激动，见到呢个咁嘅眼中钉，唔眼火爆都几难吓。所以大家一定要冷静吓 啊，保持克制， 即系保持克制吓，但系又唔可以掩饰咗内心嗰种热血。 当然啦，当然 系啦吓，因为我觉得咧我哋系人嚟嘅。人性嘅根本咧，就系要一股热诚啊，同埋一个热血啦吓，同埋一个慈悲察人嘅心，我觉得做人嘅根本嚟嘅吓。我成日咧倾向系相信人系性本善嘅吓，所以咧我系如果有啲咩事发生咧，我都系会从善意方面去考量吓。但系不幸地啦吓，尤其是系。经过呢个中共产党的洗脑啦，吓， 強國人，甚至乎一部分的香港人都變得冇乜人性，泯滅咗人性嚇，同埋非常之即係冷酷啊嚇，唔係冷漠咁簡單啊，即係不擇手段啊啊，有陣時啲嘢咧匪夷所思嘅罪行啊，好似啊 Eric 曾經講過話，大陸咧話呢真係搶咗個 B， 係有咁嘅事發生㗎，你以為天方夜譚嚇？咁先點解？所以呢件事一發生咧，我哋第一件事相信咧，我係相信。是会发生的，是事实的，其实是好的，我们即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正如 Eric 跟我说的，是不是是一个信号来的，千祈不要现在发觉哎，原来报假案的，哪有这些事发生啊，假的这样，假作真是真亦假， 我们都希望不是真， 希望不会发生，但是随时都会发生，所谓假是这一单案的，这个报假案，但不是说将来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咯，因为我们现在受到的威胁是来自一个很强的国家，一个很强的政权，那我们这班这样的微小的很弱小的原住民怎样去自我求生呢？我们虽然是力量小啦，人数少啦，香港人啊，又唔識打交啦，我哋真係又冇呢個，即係 希望要打交嘅。 唔係，我覺得香港人係好脆弱嘅，就真係，尤其是香港男性，你識唔識打功夫啊？即係香港嘅人，因為我哋冇呢個叫做徵兵啊呢啲咧嚇嚇，唔需要受軍訓啊，或者咧啲人係好脆弱、好懦弱嘅，即係文鬥。勉勉強強啦，冇鬥就冇可能嘅事嚟嘅啦，所以我哋香港人雖然表面上就好似好弱，但我哋嘅擁有嘅知識啦，我哋精神上嘅能耐啦，同埋我哋仲緊要仲我哋有一股熱血啦， 冇錯 嚇，係好強嘅嚇，因為其實最強嘅力量咧係來自內心，係精神上嘅力量，而唔係你手上嘅武力，係嘛？ 嗯。 啊、Eric 你几时走啊？ 嚟紧个星期日。 咁快就走啦？ 系啊， 唔知几时再翻嚟喎，系嘛？ 翻嚟会再探你。 嗱，我希望最后咧，剩翻少少时间已经完测，即系够钟噶啦吓，就希望咧，嗱，我好高兴啊 Eric 啦，之前有一位 Patrick 先生啦吓、啊，都系主动揾我，我系好欣赏噶吓吓，任何人。都可以嚇嚟參與我哋呢個節目啊，因為咧，我諗你哋都唔想見到我一個人咁孤獨嘅，係咪嚇？咁邊個有興趣嘅話咧，你都可以揾我嘅嚇。如果你嗰啲外邊嘅朋友就更加難得啦，係咪？即係難得，即係我哋講四海之內皆兄弟嚇。好啦，多謝大家。 多謝